原来那把四胡的琴筒是齐殿章在1948年密云县城解放时用捡来的炮弹筒做成的。从五音大鼓这些乐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齐殿章、齐殿明兄弟俩对五音大鼓所投入的感情和付出的心血。而且他们演唱中用来摆放书鼓和打琴的桌子，也是齐殿明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特别设计和自制的，可以折叠，有提手，上面还画有五角星等图案，既美观又方便携带。作为五音大鼓的新生力量，曾经做木匠的黄清军是在齐殿明的一再邀请下加入的。 我参加五音大鼓，为啥齐老早就让我去？他说我看你是一个人才，你必须你得来。我说我必须来不了，我说因为啥？我耍手艺在外边，好几个徒弟，我不着家，平湖顺义哪儿都去。陈老师60了，我不干这个了。哎，他说你来，我们举双手欢迎。 五音大鼓一改当年的传承危机，发展到今天，和每位成员的辛勤付出分不开。为了恢复渐渐失传的长篇大书，黄千军曾去潘家园淘古书，再根据自己的记忆重新整理编创。 我舍一投资，我叫北京潘家园，我去淘古书去。 我给大家唱一段《幽西湖》，桃杏花开春意长，不觉红莲满池塘，桂花开放在秋季，一树寒梅又吐香。 黄清军唱五音大鼓是和他的父亲黄进生学的，他们曾经生活在距离五亩地村1公里的平安庄自然村。黄进生常常和五亩地的老人们一起唱，如今曾经的那些自然村都已不存在了，他们家都搬到了蔡家洼村统一盖的楼房小区里。他们以前生活的吕祖山如今已开发成了公园。现在每天在小区内专门的排练室进行排练，他们性格不同，在聊天时也常常有不同见解。 我这一部大书，我会唱3个月4个月，你会唱没人欣赏也算白一场空白。 您说这 就这道理， 您说这不对， 还用 那单田芳说评书一下说几个月，那人家欣赏的多了。 慢慢该吃饭吃饭啊。 但这些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表演五音大鼓时的默契与和谐。过去五音大鼓的演唱主要使用五种曲调，分别是四平调、凤调、二姓版、柳子版和曼口梅花，如今曼口梅花已经失传了。现在老人们演唱时，在一板三眼的慢板段落交替使用四平调和凤调，主唱打金属板。 Thank you. 唱到了中速一板一眼的二性版时，主唱改打竹木板。柳子板一般在情节紧张、故事发展到高潮或者临近煞尾处使用。 到激情的时候，就属于贯口，跟说快板书似的，一个字一个字摆开了，快，快而不乱。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先生曾在他的文章中称五音大鼓为神秘、独特而又珍贵的曲艺品种。五音大鼓的神秘在于它几乎没有史料记载，并早已被淡忘。根据老人们的叙述，密云蔡家洼的五音大鼓是他们的祖父辈、父辈从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的火焰山村学来的。李茂生的父亲李金义的师父是古书艺人齐福田。 我爸说叫姓齐，叫齐福田，在火焰山。我到他家去之后，哎呦，这一提起来有印象，我们家这都不是那料，都没传，真的，所以他们就失传了。我父亲15岁就成为李先生。 后来有学者进行了追溯和调查，兴隆县确实曾有一位名叫齐福田的艺人，他的五音大鼓是从安次、武清一带的子弟班学来的。而安次一带在清末明初也确实有位知名的艺人刘玉坤，他曾成立子弟班唱五音大鼓。 李七郎他开始酒杯来饮酒。 五音大鼓常书的长篇大书有《舞女星堂传》《丝绒记》《回龙传》《杨家将》等。现在黄清君演唱的是《杨家将》中的杨七郎打擂。和其他北方曲种相比，密云蔡家洼的五音大鼓是独特的。它不仅有独特的乐器瓦琴，而且是为数不多的现存仍将古书说唱和古曲演唱统一于一体的曲艺形式。它也是珍贵的，不仅因为它和北京琴书的前身单琴大鼓有着渊源关系，而且和很多相近的曲种在一个基本曲调基础上加以版式变化进行演唱不同。五音大鼓有5个曲调，由此可见，如今密云的五音大鼓脱胎于曾经是单琴大鼓前身的那个五音大鼓，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具有独立艺术品格的全新曲种。 小潘豹使了一个通天炮，杨七郎我使了一个土著百官音，小潘豹那么使了一个双声的来怪耳，杨七郎这使了一个童子百官音，小潘豹使了一个荷花指三横腿，杨七郎我使了一个空中扫彩云，也是杨七郎喝醉了酒。用手一口，哇的 一下倒出来七八碗的老烧酒，当时觉得浑身轻松又精神，一个鲤鱼打他忙奔起，骂一声贪放一小贼根，今天不打你个杨七走，杨七郎我在世上不忘为人，说着那么菊花朝天动了手，小贪猫他使了一个柳树来旁边，杨七郎吃了一个八卦的荷花扫堂腿，小潘霸倒在了是太当心，杨七郎上去是踩住了他的一条腿，用双手握住了他那条腿的脚后跟，杨七郎使尽那个千斤力，只听咔嚓一声响，一个潘宝贝劈成那么两个人，杨七郎一边劈到一边骂，骂一声的潘宝你小贼根，今天我把你劈两半，看你还欺压不欺压那董黎明。 感谢您收听非遗时光之山洼里开出的曲艺花五音大鼓，采访张欣，播音杰克堂，录音合成梦梦，监制梦丽，出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京西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1, 2, 3, I'm close to you.